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深深的爱着你，是 心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要给你远方的祝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。

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155年7月18号，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曹操诞辰。1936年7月18号，西班牙内战爆发。1955年7月18号，第一座迪士尼乐园正式向公众开放。1956年7月18号，中国政府宽视第一批日本战犯。1980年7月18号，印度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。1985年7月18号，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逝世。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新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还在爱着你。